老实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两块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7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。人间百态，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殷超。 车子停在门前，门开了，我走出去，站在台阶顶端向下打招呼，但那个中年黑人司机已经开门让罗琳夫人出来，然后跟着他上了台阶，提着一只小过夜箱，所以我只好等着。罗琳爬上了楼梯，转身对司机说，马洛先生会开车送我去酒店阿莫斯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早上再打电话给你。 是的，罗琳夫人，我能否问马洛先生一个问题？ 当然阿莫斯。他把过夜箱放在门内，他从我身边走了进去，留下我们两个人。 我在衰老就要卷起裤脚，这是什么意思马洛先生？ 什么意思也没有，他只是听起来好听罢了。阿莫斯笑了笑说， 这是来自 J. 阿尔弗雷德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，还有一句，屋里的女人们来了又走，谈论着米开朗基罗，你听了有什么感想先生？ 是有啊，我觉得诗人可能不太了解女人。 对，我有同感先生，虽然如此，我十分敬仰 T.S. Eliot。 你说了虽然如此， 怎么了？是的马洛先生，我用的不对吗？ 啊，不，但是别在一个百万富翁面前说，他可能会觉得你在耍他。阿姆斯凄然一笑说， 我做梦都不会那么做。你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先生？ 没有，本来计划是那样。晚安阿姆斯。 晚安先生。 他顺着台阶走下去，我回到屋里，林德罗琳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，他说，阿莫斯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，你住的地方不太安全，对于你这么一个不安全的人，是吧？ 哼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安全的地方，